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市委市政府决定参照中央环境保护督查模式，今年对全市16个区实现市级环境保护督查全覆盖，同时各环保督查组公布举报电话。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的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初二学生的网络素养得分最高，高一学生网络素养得分最低，初中生的网络素养水平高于高中生。银监会与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鼓励银行开正门补服务，而网贷机构应暂停校园贷业务，并制定相应的退出整改计划，其他未经允许的机构也不得开展校园贷服务。大红门路上的京都世纪轻纺城大门紧闭，几名工人架起梯子将门头上的京都世纪四个大字逐一撬下，该市场将于9月30号正式关停，疏解从业人员上千人，原址拟建公园式大红门冰雪体验中心，弥补大红门地区休闲及体育设施的不足。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来自于巫启贤《爱情傀儡》，袁惟仁作词作曲。一首歌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传唱度，像巫启贤的《太傻》《爱情傀儡》《红尘来去一场梦》等等代表作品，在内地、港台乃至东南亚都有着很高的传唱度。他那饱经沧桑的音调和歌词含义，给人一种人生的厚重感，频频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多年之后再次听起来，还能感受到那一股直抵心底的感染力。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周慧敏《最爱》。 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

追尾，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只要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的绝望。也许你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也许你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实施，不要白白浪费时间等待。2017年给自己更好的交代。经典969，我是亚威。七月来了，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想我

熟悉，冷了曾经的手心，忘了曾经我。 陈晓东2011年国语专辑 So Hot 主打歌曲《曾经》，由李思松作曲，陈晓东填词。人一生起起伏伏的情绪，就像是温度计遇到外来的压力和气候时，都是在第一时间忠实地传达在刻度上。而这一次他的国语专辑也是陈晓东正视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将过往多年来的感觉花了近3年的时间爬书整理出来，是一种不一样的温度。陈晓东算是一个唱情歌也很用心的演员吧。969都市夜归人，听到侯湘婷，你要好好的。

心爱里，靠近心里，慢慢死去。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提到庾澄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那个一边比着 rock 的手势，一边激动的呲牙咧嘴的音乐导师了。虽然年近六旬，却依然活力饱满的如同十八岁的少年，这也经常会让人忽略了他在音乐界还是个长者的事实。1986年，25岁的庾澄庆发行了首张专辑《伤心歌手》，自己承包了作曲、编曲、演唱以及制作，在当时的台湾乐坛他还是第一人。不过这张专辑的10万张销量在当时也是不尽如人意的。话再说回来，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又帅又有才的小伙子，获得大众的青睐其实也是早晚的事情。1988年，庾澄庆发行了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其中的同名歌曲也是广受好评。92年，他带着这首火遍港台的歌曲登上了春晚舞台，一夜之间便红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人气不输现在的小鲜肉。而且后来经过歌神张学友的翻唱，还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庾澄庆出身名门，因为家庭条件的优渥，让他有机会较早接触到西洋流行音乐。1987年，他发行了带有黑人 rap 节奏的《报告班长》，也首创了中文 rap 歌。陶喆虽然被称为华语乐坛的 R&B 教父，但明显上世纪80年代出道的庾澄庆要早过陶喆，只不过自陶喆之后 R&B 开始大面积风行了。出道这么多年，庾澄庆鲜少有负面的新闻，工作中的他情绪饱满，生活中的他简单健康，这种拎得清的好心态值得现在许多的年轻人去学习。 听见你呼唤我，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有的人18岁就老了，而有的人56岁了却一直还年轻着。听到庾澄庆《伤心歌手》。 Yeah.

全宇宙不难，问谁都刚刚像融进的夜晚，那怀里真的有些温暖。你再狠也不能把过去倒转， 我们从今年最开始的第一天便规划好了我们这一年的计划，踏着时间的步伐，一步紧接着一步，走过了一二三月，最后来到了六月。当六月的脚步慢慢远行，七月正在悄悄向我们走来。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至于表演什么角色，自己去决定。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七月来了，不论前方太阳有多强，雨有多大，闯过去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明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